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用财经视角关注民生话题，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大家好，我是张一萌。2018年8月20号，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正式成环，建了通车后，完善了国家和区域的高速公路网，也为京津冀区域形成主要城市间一小时交通圈，以及疏解北京东六环的交通压力和过境货运交通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和熟悉这座环线高速公路，以及它通车之后所显现的积极的辐射作用。那么好，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赵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柴发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刘思敏，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游所所长。 今天我们这期话题的主角呢，是北京的这个大外环啊。节目一开始，我先想请三位啊，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大外环的开通到底有什么意义，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来，赵处。 好，要我说哈，这个大外环，它无论是对周边沿线的经济带动啊，还有京津冀整个的道路路网结构，还有就是京津冀这个区域里的百姓出行带来的非常大的便利，这些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觉得呢，大外环的开通的话呢，对生态环境保护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北京的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的话呢，都会得到很大的降解。 这个大外环它就串联了京津冀，特别是河北省的一些非常优秀的旅游资源，那么它就对于我们现在京津冀的这么庞大的出游的人口，他们的旅游的就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 看来跟环境、跟旅游、跟我们交通出行方方面面都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么大外环到底什么样呢？实地情况又是如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外景记者一起去实地看一看。 我现在呢是在首都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大兴段的北京彩玉南收费站，那现在我身后呢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大外环。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条高速公路并不是很了解，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大外环呢？那它在京津冀交通上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请首都环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樊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高速公路。 首都环线高速公路北京通州到大兴段全长38.2公里，横跨了通州、大兴两个区，2018年8月20号建成通车。本项目的开通联络了京津冀区域周边的主要城市，对京津冀城市的主要城市的一小时交通圈起到了交通支撑作用，为交通北京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通车以来现在运行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实现当初设计之初的功能呢？ 本项目大货车的占比交通量逐步在提升，由当初的21%逐步增长到30%，从而证明了本条路对大货车的分流和交通的改善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走这个路特别方便，这条道路挺好的，也快也方便，车也少。 曾经呢，这一辆辆通过闸口的车，尤其是像这样的大货车，都不得不行驶在北京的道路上，大大加重了首都的交通拥堵。但是现在呢，有了大外环，它很好的起到了分流的作用，同时呢，还带来了畅通和便捷。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的这个短片呢，拍摄于北京通州大兴段哈。这个大外环开通，我们能不能理解成这个所谓的七环，真的是实现了呢？ 严格意义上说，管这个高速，这个环状的高速叫做大七环，有它不确切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这个叫做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全长是940公里，那么在北京界内有多少呢？只有38公里。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那你说京津冀大七环，这是可以的。 咱们说的大外环、 嗯、 是由若干条高速组成、嗯、它的全称叫首都地区环线高速、 嗯、 我们有的时候简称叫首外环或者叫大外环都可以。 嗯， 我觉得这个大外环真的是一个把整个的货运还有过境的运输啊全部疏散出北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 我们知道原来北京的话呢，东西南北方向都承担着自己的货运还有这个过境的货运的这个功能，那么所以呢北京的大气污染比较严重，大外环的这个工程的话，好多车的话呢都可以绕行，不再经过这个首都地区，同时的话也减轻了我们北京地区的大气污染。 就我们环保专家也确实做过专业的测试、 嗯、 那么一辆而且还是标准的货车、 嗯、 它的排放相当于多少辆小汽车呢？相当于大概是220辆小汽车的排放， 200多辆、 啊、对，200多辆。那这还是标准的货车，可是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货车它可能会加装就超载、 嗯、 都有这种情况、 嗯、 那它的排放绝不仅仅是说我多了几吨我可能就多一点的问题啊，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数量级的往上涨。那么刚才柴教授也说到这一点，原来呢比如我从就是北京的西北方向可能有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这种运输的矿产呀、啊、要到天津港，它只能从北京穿，外面没有路可走，就是一个过境功能，它对北京的市民的生活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穿城而过，原来、就是、 只能穿城而过。对，那现在有了这个大外环呢，我们给它定位叫做过境车辆还有过境货车从这儿通行，这样就把很多不需要进北京的车辆就让它有外面有路由，它可以从外面就直接走，减少了环保的压力，又提高了它的通行、 嗯、 而且还对我们北京交通的这个压力还有缓解， 这就是交通环保方面大外环的一个意义哈，减少了这个污染物的排放，也降低了城市这种交通的负担。那刚才刘所长还说到啊、嗯、对这个旅游也有很多的促进作用，这可能大家能比较直观的理解，就是说可能会串联起更多的城市和线路哈。 因为那个京津冀啊，就这个区域的话，它实际上就是南部地区是华北平原，交通条件一直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他们本身的旅游资源不是那么的有好奇心，但是这就会发现，就比如说我们中原保定，然后这个张家口，我们前两年很火的那个草原天路、承德，这些地方的话，可以说地形地貌是复杂多样。就这个就为我们特别是我们自然的那个风光方面的旅游啊，它就在一个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嗯， 但是养在深闺，花在路上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可能一些新手的话都不敢开那种山路。有了这个大外环之后，把很多著名的这个地区哈，就连接起来了。那么依托大外环，保定啊承德啊，那个还有张家口，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发展旅游。 嗯， 换句话，那么就是能实现他们的经济结构调整。把握住自己的这个机遇啊，就这个首外环，我认为是给创造了非常好的这个条件。 对，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说你看我们京津冀的大气污染主要是处在我们京津冀的平原地区，也就是太行山以东，然后燕山山脉以北这个地区。那这次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大外环的布局，在平原地区的布局很少，基本上是在太行山区和燕山山脉这个地区的话呢穿行。那么这种穿行呢，是穿行的这个路由上面的空气质量都非常好，那么污染的话呢也不容易积累。这样的话呢，同时的话呢，那也有好多景观。那我们现在老百姓旅游最主要的，特别在京津冀地区，要找一个空气质量好的地区， 那这是首要考虑的。 对，特别是在刚才这个您说的这些地区的话，是正好是空气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地区。所以呢，就是说不光那些地区现在有景观，而且有良好的这个空气质量，真正实现了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有了休闲的地方，也有了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 好的。其实这个大外环呢，真的是就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把很多的旅游景点给串联起来。可能将来我们要赏个樱花、看个红叶，不用去远渡重洋，在我们京津冀周边很多地区呢都有这样的旅游资源。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记者到著名的旅游景区十渡去看一看。 十渡风景区地处北京房山区西南，那里山清水秀，服务设施完善，在整个京津冀地区旅游爱好者中都有很强的知名度。然而由于通达的公路较少，北京市内通往十渡的交通拥堵情况一直很严重，特别是在周末，堵出1公里、2公里甚至更远往往并不稀奇。 就是这么多年从业来说吧，就是这个交通对当地的旅游业影响真的特别特别大，特别是在节假日啊，尤其的明显。我觉得可能所有的游客来说，出奇一致的就是对这个交通的感受。我本来抱着特别好的心情，说我们去，旅游目的地去玩儿，可是呢，就是因为堵车，可能影响这次旅游的体验了。 交通拥堵还会直接影响景区形象，为景区吸纳外部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交通拥堵已成为十渡旅游发展的切实痛点，十渡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解决这个痛点的利好消息。大外环于2018年8月贯通后，为十渡带来了希望。公路距离十渡景区最近才7公里左右，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如果能够搭上大外环的快车，十渡的拥堵状况无疑将得到改观。 漳涿高速啊，设置西太路出口，对于我们十渡啊，旅游高峰的时候，缓解交通压力啊，打通十渡与周边，例如像野三坡呀、农民天关呀等等的这个周边景区的交通瓶颈，将发挥巨大作用。我们相信，随着高速出口打通，随着首都这个大环线建设的这个通车，对于整体的十渡旅游发展，以及啊京津冀，两大旅游景区十渡野三坡的携手共建，将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一方面是十渡的翘首期盼，一方面对大外环在十渡开设出入口的论证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们这是第二次会议了，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主管区长，包括这个河北省交通厅，还有我们北京交通委，包括我们地方政府一块开了第一次会。当时会上边就是定的就是互相研究这个对接方案，然后河北这边是负责研究这个咱们这个西太路十渡这个漳州高速这个出口的方案，然后北京这块是研究这个北京段的一个接线方案，然后下一步的话就双方继续这个对这个投资，对这个方案的这个可行性，再进一步的进行这个优化论证。 大外环在十渡开设出入口，将有效解决十渡交通拥堵问题，从而成为十渡旅游的强力助推。 好，欢迎回来。刚才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十渡旅游景区呢，据说现在十渡这个景区最堵的时候，一堵能堵到10余公里啊，有这么夸张吗？刘老师， 一点都不夸张啊。只要是在那个黄金周啊，也甚至包括就是五一小长假3天的时间，那它都是非常的拥堵的。说实在的话，我是那个外地人啊，成都人，来北京30年了。那么其实呢，十渡是我最早比较熟悉的北京郊区，而且非常喜欢。尽管他们当时的那个宣传口号是北方小桂林哈，有是不是小桂林咱们且不说，但是我一直认为从十渡，现在一个河北提了个概念叫京西百渡啊，在十渡基础上提出个百渡的概念，那也就是说从十渡一直到野山坡，那么这个区域哈，它实际上就是一条河叫拒马河，那么拒马河的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这个的话，我觉得北方因为是缺水的地方，有一条河有水，这就很了不起了。然后呢，那个北方的这些山呢是很雄峻，但是悬崖那个绝壁连绵的，这还是比较少。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巨芒河两岸的悬崖绝壁呢，就连绵的悬崖绝壁和这个水流弯弯曲曲的河流的自然的这个流淌和组合，我把它那个就十渡到野山坡，我称为是叫做北方山水组合之冠。但是十渡一到这个就是夏天，那真的就是人满为患。那人满为患就是需求很旺盛，因为这样的山水组合太少了嘛。但是它因为只有像华山一条道，它只有一条路，那么一条那个县级公路，这个县级公路的话就是连接北京和河北的。你们知道那个野山坡是属于河北涞水县的，对吧？但是野山坡要去县城，你知道经过哪儿吗？必须经过十渡镇。那么如果他要再经过这个十渡的话，那就本身就构成交通的压力了嘛。因为西部地区的这个大外环是先开通的，所以说野山坡是很受益的，但是十渡是没有受益的。所以就十渡就导致了它成一条那个就是既要可以成为那个就是河北的分流的这么一条过境路，同时它登着旺季的时候游客是进不去散不出来。新开一个出口就从35公里可以缩减到7公里的十渡 就马上就会非常的获益。它跟这个野山坡形成非常好的互动， 开一个高速公路上开一个口子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 增加一个出入口到十渡也就七公里，这边是35公里，那就是七公里。可是这个为什么当时在建设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没有设置出入口呢？几个考虑哈。第一个考虑就是它两边那一片全是山，正因为就都是连绵的山嘛，它是两个隧道，两个隧道之间是2公里，2.2公里的距离之间是两个隧道，那么你中间再增设出入口，从交通安全来说它是不能这么设置的，它是有它的危险性。而且呢再往北10公里就到野三坡，到野三坡，那么我们高速公路的出口设置呢，这个距离也太近了。那在这个考虑的情况下，从安全的角度啊，还有从它的这个就是跟下一个出口的距离来说，我们没有设置。但是近几年呢，随着我们旅游需求啊，还有大家通行的需求，刚才刘所长也说了，在那个大外环下面就有一个村子，他现在要出去的话，必须经过十渡，就在他那看着那个外环在上头，他就只能从那个村子那儿绕出去，从北京绕到他河北去。而且还有一次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就是2011年有一个那个721大水，就是这个整个房山十渡那一片全部都淹掉了。当时因为路被水毁，这种情况下你的救援部队根本进不进去。那如果我们多了这一条路，我们除了旅游出行带动经济以外呢，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多了一条叫生命通道，就一旦有紧急情况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能更多了一条选择，这个重要意义还是很重要的， 对安全层面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就是这个北京的通州大兴段，它跟河北的整个连通起来了，也标志着在我们北京市域内所有的断头路全部都消除， 指的是高速公路级别的这个断头路的这个连通哈。一说到这个修高速公路呢，可能大家想到的一个就是环境问题。那传统意义上来讲呢，大家一说修路哈，觉得可能会破坏环境，会引来更多的汽车。那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 这里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路段，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大外环。大外环通车后，缓解了首都的交通拥堵，也减少了过境大货车在首都的污染排放。然而单就环保方面，大外环的开通受益者不只是北京。曾经出于成本和管理的考虑，公路一般修建在平原靠近居民区的地带，但大外环的修建开始跳出这种条条框框，更多的修建于山地等远离居民区的地段。这些地段环境容量较大，可以使噪音、扬尘和排放对居民的影响控制在最小。另一方面，依靠先期投入和有效的管理，大外环本身就是一道守护京津冀地区环境的绿色长廊，其两侧的绿化带对汽车尾气和噪声能够起到较大容量的吸收净化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良好的景观作用。 更令人期待的是，在北京不断提高大货车的排放标准、一些污染控制要求的同时，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带动了天津和河北会达到和北京市统一的标准、统一要求，京津冀三地会拥有更蓝的天、更洁净的空气。 好，欢迎回来。那柴老师，是不是像我们刚才短片所说的哈，只要你能够把它管理好，这个高速公路也是能够兼顾环保的？ 是这样。这个高速公路的建设呢，和其他这个建设活动一样，都要临时性的对我们整个这个沿路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扰动。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环境管理都非常严格，要求这个路修完以后要进行生态的恢复，包括植树啊、植草啊。同时的话呢，这个道路修起来以后的话呢，也是对整个区域发展的一个规范。那么说城市的扩展或者无休止的扩展的话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为我们有了明确的边界啊。同时的话，由于大外环远离城市这个人口密集区，来自机动车污染的这个污染程度的话，这是越来越小。 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原封不动才是环保啊。环保是一个综合治理的一个考量。那其实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大外环的这个平面图，我们会发现有一段啊，它是凹进去的，甚至还画的是虚线，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在这个东南方向，为什么是这样，是凹进去的呢？ 大外环的这个思路最早呢，大概是在2007-2008年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当时呢，就是考虑到就是唐山到那个廊坊市这一块，它有一个泛洪区，我们的这个技术角度考虑，我们选择，而且就这个高速公路呢，对我们北京的这个东部地区发展是很有带动作用的。所以我们考虑，就这个是可以这么走的。就所以这个环感觉就是东南方向是有点往里进的。那么现在等于我们从2014年开始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北京市委市政府是迁到了通州，成立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作为北京的一河两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哈。那么大外环它的这个位置就有些不合适，因为它的功能定位是过境货车还过境车辆的通道，那么这个位置离副中心太近，而且我们如果说以协同发展的这个角度看呢，它又离，虽然说是有的戏称叫大七环哈，但是从整体的京津冀的这个路网结构来看，它的东南角离我们的东南角的六环太近。 将来外移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这环保问题，因为现在大货车都从这个我们很密集的燕郊啊、武清啊，包括就是通州这个人口这么密集的区域通行的话，那么带来整个还是这个对于人的这个健康哈，它这个还而且污染非常严重。那么我们移出去，并不是说有的人简单的说啊，这个就污染排到河北，不是这个概念，就是远离人口密集区域，就是走一些人口相对稀少的一些区域的话，那么我们的排放可以很快的扩散掉，而且对人的影响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是我们想，哎呦这条路不能走了，就是我们小汽车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而且就是服务北京，比如老百姓菜篮子的工程啊，或者是我们甚至建筑用材料的这些货车，该怎么走怎么走。我们说的引导出去的就是过境货车，这个量其实也是很大的，把他们引导出去。 基本的生活服务功能还是保障， 全部 还是保留的。 对， 它是互联互通的，不是封闭性的，而且只是对特定的，对吧？这个车辆，它有政策上的引导而已啊。所以大家不要误认为这个外移之后这条路不走了， 对，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政策设计上的一个先进性的体现哈。其实今天我们说这个大外环呢，虽然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但相信今后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辐射的效应哈，有待于我们再次进行开发。 大众旅游时代它已经到来了，或大众的旅游时代就是大众的移动的时代，就是以旅游为路径和载体的一个更为高级的移动社会，是文化的移动，就我是不是谋生的移动，是为了好奇心，为了求知欲，为了一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去移动的就是旅游的移动，它成为主体，旅游的消费需求它成为一种主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没有交通，特别我们不能说每一步这个车，我们坐直升机，我们是开飞机，我们坐高铁，不可能的。很多情况下，因为我们也进入那个汽车时代嘛，中短程的那就是靠高速公路啊。我觉得这个大外环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在这儿，这个就是希望也在这儿。那我相信的话，这个交通路网的密集化，进一步加大密度，特别是西部和北部地区，对于无论对游客还是对地方经济发展，都是可以做很好的期待的。 大外环的建设对改善首都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的话呢，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我们现在环起来了，但是环上跑的什么车，这也很重要。所以要通过我们3D 的这个联动，既要把路修好，同时的话呢，也要把车管好，使得所有跑在这个大外环上的车的话呢，都能达到我们货车的还有小车的这个排放标准，并且这个标准的话，在3D 的话呢，要完全的统一。那么经济协同发展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外环的，我个人认为未来的格局还会发生一些变化。交通部和这个生态环保部也在推行整个区域的供改铁的问题，从铁路把一些货运这个进一步的分流，然后减轻整个的公路运输的这个量。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公铁这两个交通体系的话呢，在我们国家，特别在京津冀地区 那么这个比例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想随着这些这个整体的变化的话，我们由于货运交通给我们带来的大气污染会越来越小。 这是后续的精细化的管理哈。 对， 在咱们片头的时候我就说过一次啊哈，这个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它有一个对于我们京津冀这个区域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从我们北京来看，我们有7条对外的放射高速 G1 到 G7，通过大外环全连上了。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就刚才咱们这期节目里头说到环保，说到旅游哈，就是我们现在自驾游是一个已经是我们生活中旅游的一个很主要的选择方式。那我比如说我要去长春旅游，那我可能有点家里有点事儿，单位有点事儿，我回来我去2天，我回来我也得差不多2天。但如果说你要是围着这个大外环那个旅游呢，其实长度是非常长的，940公里呢。那一旦家里啊或者单位有点什么事儿，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条 G1 到 G7，任何一条你离得最近的这个高速公路回到北京，这交通的这个便利带给大家，旅游和交通全部都兼顾啊。还有呢，那么我们这个大外环的连通，使我们以后下一步去首都机场、去新机场，包括去雄安，刚才那个嘉宾也说到的这个冬奥会啊，还有就是副中心，整个这些区域，我们去又多了一条便捷的通道，汇集的是整个京津冀区域。 应该说呢，大外环的开通呢，给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了新的上升空间。我们期待着大外环呢，也成为现代化北京的一个亮点和缩影。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7点、9点《早安京津冀》，晚6点、10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驱奢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持人童森。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平津战役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修建的全面展现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专题纪念馆。这里的胜利广场中心矗立着象征军民奋战64天取得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高64米、3棱枪刺造型的胜利纪念碑，直插云霄。其中的多维演示馆运用现代声光电高科技与多元化视听的艺术手段，气势恢宏地展示了平津战役多维空间历史画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陈工程已经全头完成，7月1号免费对外开放。平津馆几乎将馆藏的珍贵文物倾囊而出，比之前的展陈数量增加了近1000件，相当于平均每4件文物当中就有1件是首次展出。庆祝建党100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5，共创美好新时代。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百年父辈特别节目，我是白刚。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九三学社与五四运动有怎样的渊源？九三学社社员中有哪些科技界大家？今天的百年父辈邀请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李立平，讲述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请听由秦鲁一采制的故事《九三学社星光灿烂》。 百年风雨过往，使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欢迎收听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我是主持人鲁一，欢迎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李立平，欢迎您。 主持人好。 说到九三学社，不得不说五四运动哈，因为九三学社跟五四运动有着非常深的而且是密切的历史渊源。 九三学社我们主要呢是以这个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这个政党。九三学社啊与五四运动呢有着这个深厚的历史渊源。九三学社我们的创始人许德恒先生，他呢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这个重要的参与人之一。诸多的九三学社的先贤呀，都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呢受到洗礼。九三学社自成立以来，也一直牢记与秉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个民主、科学与爱国的精神，成为这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与发扬者。1915年初的时候，许德恒呢考入了北京大学，在这里呢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那么经李大钊的介绍，他呢又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且和邓中夏等人呢就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群众进行宣传，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那么许德恒呢也是当时啊全国学生的有个组织呢叫学生救国会，他们创办了一个国民杂志，他是这个杂志的负责人之一。那么1915年呢 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上权辱国的21条，1919年又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这些呢，都对于接受了启蒙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相当自觉的这个青年学生来说呢，就是一连串的打击。所以当时在4月底的时候，中国在和会上失败的消息啊，就传到了国内，学生们群情激愤。那在5月3日呢，召集了北京学生代表举行的临时紧急会议。那么这个会议上呢，许德恒先生啊，在集会中呢，他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呢，也通过了若干个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决议呢，就是要在5月4日召开这个学生举行的群众大会。那么由许德恒先生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急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在5月4号，许德恒先生他是学生的领袖之一了，就参加了示威游行，奋勇当先，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当天呢，北洋政府啊逮捕了32个学生呢，许德恒还和当时被捕的出大告、潘书、杨振深，后来呢就都成为了93学社的发起人。所以说啊，93学社诸多的创始人与五四运动这种特殊的关联，也成为了后来93学社爱国、民主、科学作为核心理念提出来的由来。 学生在这里多被拘留一天，对国民就多刺激一天。倘若我等32人皆被尔等所杀，可以惊醒全中国40000000的人民。我们不走，我们要把你这个牢底坐穿。 对，牢底坐穿，牢底坐穿，牢底坐穿。 其实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九三学社的前身就是叫做民主科学座谈会。 对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啊，是九三学社的前身。那么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文化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呢，他们从各地来到了重庆，他们继承并发扬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以民主科学为宗旨，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也就是五四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也或者呢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所以从这个发起伊始呢，民主科学座谈会它就带着较为浓厚的五四运动的色彩。其名称中的民主科学，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两面旗帜。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学的教授，比如说科学家梁希、金宝善、涂长旺等人，他们呢组成了自然科学座谈会，也是在重庆开展活动。经周恩来的示意，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就以个人的身份呢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那么使得民主科学座谈会就成为了一个以科学技术界、文化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政团。 其实将这个座谈会发展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毛泽东他的鼓励。 对的，对的。1945年8月底，毛泽东一行呢飞抵了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那么这个时候呢，九三学社的创始人许德恒和他的夫人劳军展就同毛泽东呢，他是有着渊源流长的亲密关系，过去就认识，早在五四运动前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得知毛泽东来到重庆以后呢，就通过这个徐斌同志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的答应，并约他们一起吃饭。 老友相见，畅谈叙别之情。之后呢，就谈到了重庆发起的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啊，很高兴，特别支持，鼓励许德珩等人呢，要把座谈会搞大，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那许德珩就担心说人数太少。对于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人数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吗？在毛泽东的关怀鼓励下，许德珩等人呢就下定决心，将民主科学座谈会建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就是后来成立的九三学社。 有很多人他会想要知道九三学社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九三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九三学社呢，是纪念抗日战争，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那么9月3日呢是日本签字投降正式生效的日子，也就是9月3号，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那么在9月3日呢，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扩大会议，与会的同志认为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组织，以加强联系，团结奋斗，对这个伟大的民主胜利之日9月3日呢，应该给它发扬光大，所以有以9月3日这个日子呢命名，就称之为九三座谈会， 其实就是为了纪念抗战的胜利。 对的。到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呢在重庆举行，在此之前的1月6日，九三座谈会就召开了会议，声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希望他们啊完成所负的历史任务。在这个会上，对于组织的名称进行了讨论，大家决定呢采用九三学社这个名字。学社呢有明显的学术性，以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参加进来， 能够体现出来九三学社它的一个界别特点哈，就是以科学技术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 对的。 那到了1946年5月4号，九三学社筹备会是经过了4个多月的积极工作哈，在重庆正式召开了九三学社成立大会。 是在成立宣言中呢，明确地表明，本学社发起于日寇败降、国际的民主胜利与世界和平奠基之日。宣言还指出，今日视为五四运动28周年纪念日，五四所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今时间过去虽已20余年，而民主与科学之要求实现较迫切，本社同仁既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 百年风雨过往，使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欢迎继续收听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我是主持人陆一，欢迎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李立平，欢迎您。 主持人好。 说到九三学社哈，不得不提九三学社，它是星光灿烂的，有非常多的大家、专家、科学家，比如说有很多的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是的，截止到2020年，九三学社呢共有176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学部委员， 2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99年9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啊，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的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23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中，有5位都是93学社的社员，分别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方勇和陈凯甲。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2000年由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最高级的奖项，获奖者中有5位93学社社员，另外还有12位93学社社员呢荣获了新中国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闪亮的名字背后呢，记录着一代一代93人科技报国的国家情怀。 在93学社的社员这些科学家专家当中，邓稼先是一定要提及的两弹元勋，可以说在当年那个复杂的年代，而且是特殊的国际环境当中，邓稼先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科学的国防的奇迹。 是的，现在的中国人啊，几乎都知道他是两弹元勋，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然而在当年的中国，直到他去世的前一个月，绝大多数人呢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有这样写的啊，在中国有一位这样走过62岁不长的一生的人，26岁时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他选择回到1950年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34岁时，他回家告诉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明天走。”妻子问他：“你要去哪儿？你要做什么？你要做多久？”他回答道：“我不能说。”61岁时，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邓稼先先生呢，是1924年出生于安徽，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1年加入93学社。还有一个呢，就是邓稼先啊，他是93学社创始人许德珩的女婿。 是的 啊，这也是他的特殊身份。他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组织领导并参与了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邓稼先呢，1941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是王竹溪，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93学社社员。邓稼先1945年毕业以后，在北京大学呢物理系任教。1948年留学美国，1950年的8月，邓稼先读取博士学位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了新中国。1962年底呢，邓稼先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1964年的秋天，他去新疆罗布泊参加我国第一次核实验。10月16日下午，原子弹爆炸成功，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检验结果圆满。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他又同于明等人投入了对氢弹的研究，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破后的2年零8个月实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零6个月、美国用7年零3个月、苏联用6年零3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从1958年到1986年，28年期间啊，我国一共进行了32次核实验，这其中15次都是邓稼先亲自指挥的，100%获得成功。 与何打交道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与死神打交道。一次空投核弹实验出现了故障，那么作为实验的负责人邓稼先坚持要实地查明核弹的具体情况，他毅然走进了那片意味着死亡的荒漠，因此遭受到了致命的核辐射。由于工作任务过于繁忙，加上癌症的折磨，邓稼先倒下了。在临终前，他思考着仍然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做努力。他最后留下的是这样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得太远。邓稼先逝世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九三学社等单位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称他为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另一位九三学社的骄傲，九三学社的社员是科学家王选，他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他被称为是当代毕生，他的研究成果两度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及中国十大科技成就。 是的，王选同志啊，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也是我们九三学社的骄傲。他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中国的印刷业跨时代的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他经常说，振兴中华首先得振兴科技，而振兴科技关键得靠自己。发达国家不可能把核心技术转让给你。1954年，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6年分专业的时候，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都选择了数学专业，王选却有不同的想法。他对当时还是新兴学科的计算数学专业情有独钟，他又从报刊上了解到计算机在未来对人类产生巨大神奇的作用，因此王选下决心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1975年，王选听说国家有一个748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其中精密牌照系统这一个项目的价值和难度就吸引了王选。王选当时正病休在家，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研制中。为了了解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动态，王选常挤公共汽车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查阅外文文献。为了节约五分钱，他总是提前一站下车走，并常常靠手抄节省复印费。1980年的九月，以王选为首的课题组用激光照排系统成功地排出了一本五毫之剑的样书。这是中国在告别签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时代，占领了国内报业99%和书刊出版业的90%的市场，还占领了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并且打入了日本和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研究成果两度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中国十大科技成就，王选被誉为当代毕生。就在成绩背后，也是超出常人的辛苦付出。从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的工作，身心极为紧张和劳累。但是他说，献身科学的人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这样会失掉常人所拥有的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想不到的乐趣。 这样会失掉常人所拥有的乐趣，但是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怎么解读这个乐趣？ 这个乐趣就是工作过程本身。 其实这也是九三学社的社员，九三学社的一种传统，学术的传统，敬业的传统。